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周二的早晨，早上好。下面的时间咱们照例进入今天的资讯时间啊，首先来关注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昨天呢，国务院办公厅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通知要称呢，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深入落实月销售额150,000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减征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等税收优惠政策，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按照规定延缓缴纳今年，也就是今年第四季度部分的部分税费，研究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之后的一些接续的政策，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以确保政策红利能够正式落地。来关注国办，根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一些方面的要求。其中还提到了要推动产业链龙头企业梳理上下游重点企业的名单，以保障产业链关键环节中小企业的用电需求，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确保呢企业已有的订单能够正常生产，防范订单违约的风险，并且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充分考虑改革进程和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平稳有序推动中小企业进入电力市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中小微企业用电实施一个阶段性的优惠。说到了用电优惠，那咱们就再往源头端来关注一下啊。根据发改委网站的消息显示，11月份以来呢，全国统调电厂日均供煤达到了810万吨，这个数字较去年的同期是增加了超过30%，而且呢，最近是连续几天甚至数十日突破了900万吨，最高达到了943万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峰值。电厂供煤大于耗电日均超过了170万吨，也就是说，供大于求170万吨，最高达到了293万吨，存煤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升。说完了煤和发电，咱们来聊聊美，聊聊医美啊。今天呢，《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美容行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呢，一些经营者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对资质、荣誉、产品功效、整形疗效等等进行了虚假宣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前段时间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2021年度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典型案例第3批，涉及 虚假宣传医生资历、医疗机构资质荣誉、虚假宣传医美产品功效、服务疗效等多种行为类型。那监管部门呢，也严厉打击医美的市场虚假宣传、仿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查办了一批医美市场不正当的竞争案件，着力规范医美市场的竞争秩序，彰显了市场监管部门最严厉整治医美市场乱象的决心。加强医美行业的监管，有利于医美市场发展趋于成熟，也有利于医美消费回归一个理性。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啊，市场首先要发展成熟，消费者的消费也要回归理性。那我们来看一看企业端都在发生什么啊，来看一下新氧科技啊，来关注医美 O2O 平台新氧科技。昨天晚上发布了一则公告，说公司的董事会呢已经收到了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金星在昨天发出的初步的不具约束力的建议书。建议干嘛呢？你以每一股啊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S 5.3美金，也就是每类 A 股普通股6.89美金的现金收购金星及其联属公司尚未拥有的新氧科技全部已经发行的 A 类普通股。也就是说，目前新氧 APP 是收到了来自其董事会主席兼 CEO 金星他的私有化邀约。来关注货币领域啊，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昨天大概是咱们节目结束之后5分钟左右啊，公布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咱们来关注一下一年期跟五年期的报价情况。一年期的 LPR 是3.85%，五年期及以上 LPR 为4.65%，这个数字均保持和上个月持平。如果我没记错 ，LPR 已经连续19个月维持跟上个月持平了。来关注咱们10月份金融市场的一个运行情况啊。昨天呢，央行是公布了2021年10月份金融市场的一个运行情况。那10月末呢，上证指数收于3547.3点，较上个月月末下降了20.8点，跌幅呢0.6%，这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指征。深成指呢是收于14451.4点，较上个月末涨了142.4点，涨幅呢为1%。10月份沪市日均交易量是4571.7亿，环比减少29.3%。深市的日均交易量5586.3亿，环比减少了22.9%。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啊，就是在10月份之前，我们的 A 股市场是连续40几个交易日的成交额都是突破了万亿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看到的10月份的数值同比都是减少了呢？只能说是市场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最近有连续交易额再次突破了万亿大关啊。那另外呢，10月份债券市场一共发行了各类债券是达到了47626.8亿，其中国债发行了6267亿，地方政府债券是发行了8688.6亿，金融债券发行6023.9亿，公司信用类的债券是发行了9842.7亿，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了437亿，同业存单发行了16032.6亿元。说完了金融市场的一个整体运行情况，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啊，来说一说昨天大盘的一个运行。昨天的沪指午后维持一个震荡，创业板指 继续上行，成功站上了3500点这样的一个关口。权重股宁德时代昨天有一个大笔的涨幅，涨幅超过了6%，股价呢也是再度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市场情绪表现非常活跃，锂电股继续走强，板块当中有超过20只个股涨幅超过了10%。当升科技、柯达制造、拓邦股份、蔚蓝、锂芯以及亿纬锂能等等多只股票都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半导体板块也是全天大涨，午后涨停股增多，聚灿光电、阳杰科技、银河微电、神工股份等等多只股票都是涨停的。地产、银行、医药等板块表现不佳，总体上个股涨多跌少。昨天的成交额是突破了1.2万亿，所以放量十分明显，连续 A 股再度啊连续22个交易日是突破了万亿大关，不知道能不能延续上一次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交易量突破万亿的一个历史周期。上次应该是40多天啊，这次已经连续20多天交易日突破万亿大关了。那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涨幅0.61%，深成指涨幅1.41%，创业板指涨幅2.54%。全天北向资金的净买入超过了12亿，净买入超过12亿。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中国中免。昨天呢，来自港交所的文件显示，中国中免是通过了港交所的上市聆讯，中金公司还有润银集团为公司的联席保荐人。那另据了解呢，中国中免啊是在今年的6月25号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一个申请，并且在同日晚间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来关注格力，这两天格力的各种消息是频频见诸报端呐。昨天格力呢有一个官方微博发出的通知，表示我们把单双休的工作日正式调整为双休工作日，实行双休工作日之后呢，取消所有的加班，对于确实有加班需求的，由部门申请，报主管公司领导批准，报企管部门备案，后续由本部门再给你安排调休。昨天格力的小伙伴特别开心啊，以后我们就是双休工人了。来看一下山姆会员店。最近呢，山姆会员店宣布在中国的付费会员数已经超过了400万。那截止到目前呢，山姆是在咱们全国23个城市运营着36个门店，而且并通过电商平台是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地区。根据沃尔玛全球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山姆中国当季可比销售额以及汇集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看来这种付费制会员啊，至少在中国，在山姆门店的这种形式之下，还是生存的比较好的。最后一条消息，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网红雪梨林珊珊偷逃税被处罚一案。最近的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公开发文，网名雪梨、真名朱晨慧、林珊珊两名网络主播偷逃个人所得税，最终对两者合计被追回税款、加收滞纳金、罚金总计约9323万。雪梨呢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一倍罚款，共计6555.31万。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一倍罚款，共计2767.25万。稍晚时候呢，雪梨和林珊珊为偷逃税被处罚道歉。雪梨说呢，完全接受税务部门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将及时补缴税款、缴纳罚金和滞纳金。同时，为了进一步完善合规，将暂停直播间直播进行规范和整顿。林珊珊也表示，即日起将暂停直播间直播进行一个规范和整顿，未来的经营也会更加合规，会依法缴纳税款。不过， 这一波的网红茶税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昨天杭州市税务局说还会有更多的偷逃税的案例，未来会持续公布。税务部门呢，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有个别的网络主播啊，在文娱领域税收综合治理当中自查自纠不到位，存在着涉嫌偷逃税行为，而且正在由属地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稽查。好的，各位，就是今天这就是我们资讯时段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啊！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路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咱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呀，老生常谈的视频网站的相关情况啊，又到了各个视频网站公布自己三季度财报的日子口了。一到这个日子口呢，有几家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他们的财报啊，都是大家竞相关注的对象。比如说，以咱们国家为例啊，两大平台企业的这个财报肯定都是会备受关注的，阿里跟腾讯。这个阿里最近我看也有不少的文章开始描述它这个财报的一些情况了。但是咱们今天着重先来关注一下视频网站，来看一看啊，这些跟我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视频网站，他们的生存情况究竟如何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那个话题，老生常谈了。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行动力。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视频网站。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这个音频直播间的聊天室啊，我给大家出了一个互动的话题。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现在都买了哪几家视频网站的会员。我发现啊，这个事儿就是有的基本上全都有，没有的可能一个都没有。比如说这个我们聊天室的资深听众燕林就说，哎，我不是会员啊，哪个会员都没有。用户8216说，我原来买过爱奇艺的会员，但自打他们开始玩了那个什么 VIP 中 P 之后，我就不太愿意买了。泪若心田说，我有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家里的机顶盒还自带芒果 TV 的会员。特梅普还给我们拍了张照片，说我现在正用咪咕视频的会员看视频呢啊。以及再来看看啊，还有好多位朋友都说我是爱奇艺、优酷、腾讯都有啊，以及还有一位朋友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我现在基本上用的会员都是88 VIP 送的优酷会员。郝先生说了，我有爱奇艺的会员和 QQ 音乐的会员。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视频网站啊。起因呢是最近爱奇艺公布了自己三季度的一个财报情况，但我们看这个财报呢，基本上是依然延续了亏损，而且这个亏损的这个额度啊，比市场预期要更大一些。股价呢也受到三季报的影响，盘前是基本上跌了17%多啊，还是受市场影响比较大的。那视频网站这个赚钱啊，这个盈利模式的这件事儿啊，这些年吧，基本上每次发财报前后都会被我们大家提起，赚钱实在是个老大难问题啊。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看看从大家的这个付费的意愿和他财报的这个展示，这之间这个鸿沟究竟怎么弥合呢？有没有可能弥合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老朋友，山寨发布会的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杨淼。 哎，淼叔好啊。首先我们来还是来说一下这个视频网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运营情况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其实我昨天认真想了一下这个事儿，你看视频网站，我创造内容了以后，我通过两种手段，要么这个吸引付费的广告， 要么吸引会员在我这儿买付费的会员，由此能够看到更多的内容，然后呢这一部分费用再去反哺到我的内容创作方，我能创作上创造出更好的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综艺啊等等，以此吸引更多的广告和付费会员。这整个这一轮哈，听起来就特别的金融。但是我们看整个所有的视频网站，爱奇艺、腾讯、优酷这些大家熟悉的爱优腾，好像这整个这一轮这个链儿，就让人觉得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看爱奇艺的财报能够显示出来啊，它在内容投入方面的成本是一直没有降低，持续的投入，但是呢付费会员的情况首先已经见顶了，再加上广告收入好像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总之这个亏损的面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情况是没有得到一个改善的。您从财报当中除此之外还能解读出来一些其他的内容吗？ 这个其实龚宇自己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电话会议上面，财报发布电话会议上面也说了一点，就是今年的这个财报还有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内容的供应量就是非常的稀少，因为受这个疫情影响啊，它这个电影的上线量不如去年不如2019年的一半， 对， 就少了很多，传统电视剧只有往年的1/3左右。这个可以看到，这种挑战说实在的，就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复杂化，这种挑战可能还暂时不会停止。就是这个内容供应量啊，现在都比较受影响。我的一些拍电视剧的朋友也说，现在你要开机一部电视剧，实际上就比以前麻烦多了，而且可能就是有些情况下，你可能就得延长拍摄周期啊，或者暂时停工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在你刚才说的这个供应链里面呢，最重要的内容现在供应量是不够的。那你这样反过去就会导致就是会员的体验它就会下降， 是 我没那么多可看的，对吧？这个所以说就像你说的，会员数就见顶了啊，这而且这个广告的话肯定展示机会也更少了，这个可以说是视频网站最近两年面临大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看啊，就以爱奇艺为例吧，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爱奇艺的财报啊。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实际上一直都是创作内容比较有口碑的，之前有之前有几部剧啊，比如说那个隐秘的角落是吧，就是秦昊主演的那一部电视剧，小成本创作，但是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市场上有一声音说，哎呦，这个迷雾剧场可是不是以后就能发展成就是比如说甚至拯救整个视频网站的这种声音，那个时候我记得有很多专业人士是讨论过的。但是你看今年这个事儿到现在，这个观点又明显这种声音少了很多。为什么？因为迷雾剧场这两个月吧推出来的一些产品或作品啊，就让大家又不是特别满意。比如说前两天段奕宏的那一部影片哈，其实坦白讲我跟周围人有同样的感受。前两天我们聊起来这部剧，大家都说哎呦一看段奕宏觉得这应该是票房保障票房质量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实际你看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差强人意，就没有之前那几部电视剧那么叫好又叫座。所以这个在内容制作上好像并不是某些经济规律能够左右这个内容质量的，对吗？ 是这样的呀，就是现在电视剧行业比电影行业还稍微好点，就可控性稍微强一些，但是即使这样它只能保证说这部剧就是我的阵容剧本这个导演这些都已经就位了，拍到差不多的时候他亏钱不亏钱，这个就是能事先看出来。但电影是这个都看不到的。但是你说这个剧能不能大卖啊，你只能说有多少多少的概率。这个并不能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可能砸成本堆料，就堆阵容什么之类的，能把这个就是市场就堆出来，销售额堆出来。这个文化产品的确是并不可测的。而且迷雾剧场说实在你说像大家以前对他期待的做成就是国民的这种品牌，中国目前可能还不是具备这个实力，他可能只能保证就是说每一部都不亏，但是每一部全部像以前那个隐秘的角落那样大火，这个真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确实，如果说我们这么容易就掌握了流量的密码，可能这个视频网站的今天也不会频频出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不会频频讨论它。 对，而且呢，我看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这么说的，说国内的长视频平台很多都是讨好广告的，在这种模式之下呢，迷雾剧场明显出现了一些商业化，它这个商业化倾向一强啊，付费会员的感受就会变差，就是付费会员总是本着一种我花钱了，我不希望看更多的广告，对吧？但是呢，你可能在剧间或者是剧前你是还是会看到一些广告的，虽然我们看啊，浙江省消保委非常负责任的在对几家视频平台进行了约谈，说首先你要保证你付费会员的这个消费体验，同时我们签订了用户协议，你就应该按照这个协议去保障这个会员他的一些观感。但是你看，这又说到了一个非常直给的问题，你但凡没有机会露出广告，那你的广告主就不乐意，广告主不乐意，我在你这个平台露出广告少了，你的收入就少了。你如果一旦这个广告多了，你的付费会员他们的体验就会下降，那我就不愿意再花钱买你的付费广告了，付费会员了，那你的收入也就减少了。这两方一合力，就是你能投入在内容方面的这个规模也就小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视频网站听起来真的是有点难啊， 两头受气可以说是啊。 对，所以就是这事儿是没解吗？您觉得呢？ 说实在的啊，就是目前就全世界的这个行业常识来看，实际上可以说是无解的。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就是你看那个 Netflix， 哎，他为什么可以 他为什么可以就是盈利呢？而且他出了很多这个精品内容，但是实际上这个。真正就是比较了解财报的朋友去看一下，它的盈利也是可以说是做账做出来的。 嗯 啊，把一些这个，因为视频网站可以有很多方法去做它的成本。 嗯 啊，这个你只要成本的计算方式不一样，它是盈利还是亏损都是能做出来的。 嗯 啊，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要靠这个大家去单独的去买会员啊。网飞是奈飞是没有这个广告的。 嗯， 单独买去把它这个网站撑起来，实际上还是不行的。 嗯。 啊，这个归根结底可能是，我觉得是大家对这个内容消费的这个心理价位可能还没有调整到。 如果没记错，奈飞应该是一年应该是合人民币应该是2000多块钱。 对，它有这种128美元吧，我记得好像是。 嗯，它有几个阶梯的会员。 对对对，有 4K 的内容，有这种一般的这个清晰度什么不一样的这些。 嗯，所以其实这么比的话，咱们国内目前的会员相对来说是便宜的，我可以这么比吗？ 便宜太多了，可以这么说，便宜太多了。但是当然肯定还有观众会说，你内容也没有人家强啊。 嗯、是，所以这又是、又说到了这个投入跟产出这件事儿上，因为付费会员的这个首先咱们就说价格吧，目前我昨天晚上特意各个平台都看了一下啊，它现在是这样的，它分移动端跟电视端，如果你买的会员你想在手机上能投屏到家里的大电视上看，基本上这个会员就会更贵一些，可能是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你如果说你想买，比如就还拿爱奇艺为例啊，我如果要是买它的那个星钻会员，好像一年是398，如果我没记错，你也不用任何的什么联合 VIP 会员，你就是自己花钱在网站上买一个可以在电视上看，应该是398。所以这样的话是网飞的1/3， 对 价格。嗯，所以呢，又说到，你看你挣的不如别人多，所以你在内容上的投入可能也就不会有别人多，那内容的质量就不会有别人的好。 对，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中国互联网公司它比网飞的一个弱势，它是就是对资本的杠杆的运用能力是比较弱的。网飞它的股价一直在往上走呢，这样的话，它可以从金融市场收获很多前来去持续大手笔投入内容，然后在这个行业里边站稳脚跟，啊，中国这边至少3-4家视频网站在竞争，而且每个人大家看到了，现在其实股价都不是特别好， 嗯， 啊，那这样的话，它在资本市场这个充血的能力又下降了， 嗯， 在内容上投入就更加，这等于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太乐观的循环， 是一个恶性的，有点恶性循环的这么个意味了。 对对对， 嗯 啊，所以说 IG 这边，我觉得看他这个财报也挺担心的，就是也我觉得也恭喜他们说的有一点有道理，就这个会员费啊，可 可能还是得上涨，说实在的。 那我们看啊，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分析了视频网站现在就确实是两头受气的一个情况，咱先不讨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两头受气，但总之资本市场的，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财报一公布股价啪下来了，对吧？然后呢又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好的从资本市场上获得造血的能力，所以你在视频内容上的投入就会减少，那大家的感受就不会好。那现在另外有监管部门也说了，你必须要保证消费者的权益，我买了会员我就应该有会员般的享受，对吧？你不能老动不动给我搞 VIP 中 P 这种事儿，超前点播也让大家很不开心，对吧？你这相当于用了吃相很难看的一种方式去赚钱。好，现在有腾讯视频开始探索一条路，什么路呢？我们看上周五刚刚上线了一个功能啊，就是它可以给单独一部电视剧付费了。也就是说，假如啊你现在不是腾讯视频的会员，你可以比如说我就想看一部电视剧《还珠格格》，随便我举个例子啊，举个别的例子，比如说我要看《长津湖》这部电影，我花钱单独买了这部电影，比如说10块8块，我不是会员，我可以单独为这部电影付费。哎，他现在也可以给电视剧这么付费了，您觉得这是一条有益的能够增大营收的路数吗？ 这个首先就是财务模型上面来说，这个肯定是能增加营收的。包括现在即使是会员，对于一些特别新的这个电影这个作品也是这种有这种付费点播的这个模式。但是它就是受到一点限制，就我们前面说的内容供应量，你能不能有这么优秀的内容让大家去购买和观看。而且就是有这个你定价策略是怎么定如果说是像以前那样还是6块钱一部的话，说实在的，其实对收入的这个提升影响还是有限的，它可能还要再往上走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内容定价方式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是从自己能够承受力来去计算，但是还有 您说的是消费者承受力是吗？ 对，消费者承受力。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能够给你提供多长时间的娱乐。像一部电影一般就是2个小时的娱乐，那你去跟你一去比，你2个小时去逛街也好，吃饭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甚至你说我啥都不干，我就宅在家里看书，那些的时候你要花多少钱去把这个把这2个小时的精力去 kill 掉，去杀掉，说白了，这个是另外一种计算方式，那实际上在这个那个网飞那边，大家可能是算的就是我杀时间是需要钱的，这个观念比较深入人心。他在中国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也有一些消费者消费力还没有到，他就觉得这个我只是消磨时间，能够免费的消磨掉，那这个就是在内容消费上最大的这种观念拦路虎，可以说是， 所以这个观念是一方面，对吧？ 对， 来看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哈，郝先生说。视频当中的广告我觉得还好哈，我觉得最让我不爽的一点就是我花了会员费我还得再掏钱买看视频的钱。我觉得这个先生应该说的是就是超前点播的那个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体验上的那个问题啊。用户8398说视频网站单一为一部剧付费那不是更贵了吗？这不是长久之计啊。我们说的单一为一部剧付费是您不是会员的时候可以为某一部电视剧，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央视特别火的那部电视剧叛逆者哈，很多朋友发现我除了在电视上能看，我在一些视频网站上也能看，但是我可能对其他的电视剧没有兴趣，我不愿意花钱买你的付费会员，那你就可以为这一部剧付费，就我只看这部剧啊，它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用户还是8393说，他说我觉得视频网站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和吸引人的地方，那愿意买会员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对，从消费者的这个意愿来讲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付费这件事儿哈，你看我在跟淼叔聊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视频网站真的是生活的好艰难呀，真是好想帮帮他们呀，要不然以后真的大家好像都没有视频网站可以看了，那你岂不是你能选择的这个娱乐内容会更少吗？但是就是我自己啊，上周我的爱奇艺会员到期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部韩剧，我就特别想看一看，但是我发现我爱奇艺到期了，我就开始斟酌了。你看这个消费者，他其实在不同场景下他的消费意愿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要多买点这个会员啊，希望他们都能活得好一点。但真的你在付费那一刹那，我就在想，哎，我是买一个月的还是买一个季度的？我有必要买一个季度的吗？我要不就先买一个月的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这种意，就以我自己为例，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意识就也还是觉得就是要不别花这么多钱了，我有那么多选择，我看看我其他有会员的视频上能不能看。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是不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您觉得呢？ 需要一个习惯的养成，我觉得就是说你真的他这个平台有一些节目能够让你长期养成收看习惯。比如说我知道爱奇艺它有一个就是很多用户去续费它的动力，他最近刚出了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会，这个一个综艺，这个大家就有些朋友看喜欢了，那就是他自然而然就付费了。如果说持续的有这种比较这个吸引人的内容能够不断档的供应上，你大概一年里面有八九个月你都是习惯去开电视去看它，那么你下次付费可能就不会那么犹豫。像徐然你这么犹豫，我觉得也就是你可能一年看爱奇艺可能也就是 少 一个季度，对，一个季度看一次， 嗯， 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习惯，你心里没有依赖感。这个人其实凭习惯去消费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好，他有这种惯性嘛，对吧？ 嗯嗯。 所以归根结底我转过来说还是这个内容供应上的问题啊，他没有这么多东西让你去，就是你可能你有很多替代的方式去把这段时间去安排掉，那这样的话你每次续费自然会有这种心理的这种就是怎么样要去思量一下。就这么一思量，其实互联网有统计，就漏斗模型，你的思量大概有90%的人就思量掉了，就不续费了。最好你抱着自然而然，你想了就想都不想直接去续费，这种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们看啊，视频网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想到的，就是它其实没有一定的忠诚性，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粘性。就相对比啊，我觉得好像现在我对腾讯视频的这个会员还有一定的粘性，因为你总觉得好像相对来说你用习惯了。就是你看到的绝大多数内容基本上你在腾讯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是这样的，就可能有不同的朋友他可能对不同的视频网站有这样的一种粘性。那我觉得培养用户粘性这件事儿也有可能是视频网站下一步要努力的对象。我们看爱奇艺现在内容方向的一个特点吧，就刚才很多朋友不说嘛，很多视频网站没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它综艺比较多。 哎，对，没错。嗯， 所以就看能不能培养起爱看综艺这波朋友的付费的习惯了。 对，就是你持续不断的有综艺供应上，现在它可能是语言类节目会多一些，因为这个选秀类偶像类节目它那个财报会上也说了，这个受到政策监管的一些影响，这些可能量会减少。 嗯 啊，那么就是有一些慢综艺它在探索。说实在的啊，我个人感觉爱奇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进取的一家公司。 嗯， 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支持它吧，因为真的行业挺不容易的，像徐然你刚才也说了。就大家将近比，尤其咱们一线城市的这个受众，应该对这个会员费都还是能承担得起的。 对对对，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一个季度，我记得昨天我看的时候好像是58块钱还是59，就合下来一个月20块钱吧。就如果你不是那种想要电视端也能看的那种，应该是一个月20块钱打20块钱，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真的就可以闭眼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你吃饭啊或者什么其他的时候，你拿个 iPad 放上当背景音，其实都是质量挺不错的，说出来的。 哎，你说我们为行业鼓与呼都到这种程度了。 有点态度爱比较卑微。 哎呦，这特别卑微啊，真的特别卑微，大家感受到做内容的不容易了吧。 对。 哎，再来看一看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啊，就是也有朋友说，哎，你不要以个人的理念去揣测大家啊，就是容易误导别人。是，我就只是以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去剖析一下消费者在购买会员的时候有一些想法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刚才8393就说，他说那我如果看电视剧，我特别想多看一点，我看了一部又看一部，再看一部，这不加起来更贵吗？那这样您就可以买会员了呀。对吧，就20块钱买一个月的会员，你就可以无限看了嘛，对吧？反正今天视频网站的事儿啊，借着爱奇艺出财报的这个档口，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整个目前视频网站的一个情况。就我们每次说这个话题，实际上都觉得他们活得挺不容易 的啊，所以呢从我做起，我就决定这个就未来还是要支援一下他们，但是也希望啊，就是咱们还是要企业还是你的立命之本，还是要创造出更好的产品去服务大家，你不能只指望大家说从啊你挺不容易的，我付费买你的会员，希望你活得更久，你得让大家说，哎，这会员我得买，我得花钱， 买的值了啊。 是吧，你得有这种，哎，我回本了，对吧，我现在不买我就是亏，这种情况你才能活得更长久啊，是吧，还是内容投入上还是不能少。好，今天非常感谢淼叔啊，还是来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视频网站的一个老大难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先挂线了，哎，再见。刚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下，说那个我的手机不能看那个券商，不能看北交所的行情哈。以我自己的这个 APP 为例啊，我来给您就是说一说，您现在的手机打开以后会有一个自选板块，在这个自选板块的上方一般都会有另外一个类目叫市场，您点进去这个市场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市场的板块，比如说有京沪深，有北证，有各个板块，还有创业板、科创板，您在这个类目之下去找一下北证啊，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券商，它有可能叫的名字不太一样，有可能叫北交所，有可能叫北京等等，您找到这样的字样就可以看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它的相关的行情了啊。如果您找不着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再留言问我一下，给我发个截图，我帮您找一下。彬彬有礼说，现在感觉都是年轻人买视员买会员看视频啊，歌花有线都不付费了。张慕容说，哎呀，我们做广播的就喜欢听到这样的啊，说那个之前我用儿子的会员看过一部电视剧，我感觉好像也没有听广播节目好听啊，这样我可以边听边干活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鼓励啊！啊，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呢，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各位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评论，也欢迎大家找到我的微博给我发评论、发私信，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您继续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再见啦。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